好光阴交给了你，委屈了我自己，记不起当天怎相恋已是迷，如像隔世，今天竟找不着话题。曾多么珍惜的东西，经不起一点风霜洗礼，再稀罕都可以代替。是心心不忿，何以过去将脸太陌生，记忆中的你难以再爱亦吸引，也许今天不应再见，玷污了那情感，记不起当天怎相恋已是迷，如像隔世，今天竟找不着话题。曾多么珍惜的东西，经不起一点风霜洗礼，再稀罕都可以代替。最简单的追忆也变得不堪一击，竟想不起当天怎么可以着迷，如像隔世，今天竟找不着话题。曾多么珍惜的东西，经不起一点风霜洗礼，再稀罕